众生已平等，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。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， 那里有更美风景，人民都可以，人民都可以得胜。 myradio.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。 各位网友、各位听众、各位观众、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，大家好，我是毓民。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，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，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，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，成日喺条街度啦。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，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。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，为毓民踩场打气，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，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，为毓民踩场打气，多谢你。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拥抱大香港主义，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 香港早晨， 香港早晨。 早晨，早晨，香港早晨，呢、這个 My Radio 同埋《要事报》联播早晨节目，咁我第二节就翻咗嚟， 真正勤力嘅人就翻嚟啦， 系 越嚟越勤力喎，又要赞勤力啦，勤力大亨， 犀利， 真系勤力啊，好勤力啊， 又勤力你又靓仔。 因为今朝嗰个早，今朝个街站咧个时间就早啲嘅，咁啊平常我要第三次先翻到嚟嘅，咁、但系因为今日就喺黎晶近少少咁样，咁就同埋其实就唔系我勤力，系丽晶早站嗰个手足咧，佢其实佢要翻，佢翻工翻得好早嘅。 诶，都系勤力啦， 都系你勤力。 总之系勤力啦，勤力， 大家都勤力啦，大家都勤力。唔系因为丽晶嗰位手足咧，佢其实好少时间做到街站，佢其实因为佢又要翻工，佢又要凑女，咁佢基本上咧，佢系全日都唔得嘅。佢係全日都唔得嘅，咁佢唯一咧就係騰空到個時間咧，就係喺佢日常要做所有嘢嘅時間之前。係，咁所以如果你有留意到街站表咧，係我哋每日都會出街站表嘅。係，咁係你會留意到咧，麗晶花園嘅早站咧，全部都係六點至八點嘅。 係， 咁啊，因為佢係六點，即係唯有六點，即係唯有瞓少啲啦咁樣。咁六點都有人。六點都有人，咁、佢就留意到就係、六點都有神運客，都有雖然翻工係翻工翻得遠嗰啲，咁啱啱就報到，佢就做到八點幾，啱啱最大陣人翻工嘅時候，咁佢基本上咧係，我想講佢係佢係邊翻工邊，即係佢係近乎邊翻，佢係跟隨個人流一齊翻工一齊做街嘅， 即係一路派住， 即係流派咧，我派支旗都唔揸嘅，揸住， 即係佢係拍，總之佢就拍定架車，佢就拍定架車喺度，即係總之佢日日都係咁啊。佢做到佢朝頭早六點鐘出嚟做街站，咁咧就跟住就神運客啦，嗰啲早出嚟嗰啲啦，咁跟住咧七點幾佢就會駛定架車出嚟。跟住咧，然之後就一路喺度望標，又喺度派單張，一路望標，又派單張。跟住佢又想捕捉最多嘅人流，去到最問邊嗰一刻，跟住然之後就即刻就 誒走啦， 就開車，就跳上車，就開車，就趕翻工啦。每日都喺遲到邊緣之中咁樣去做個街站咁樣，咁就所以就係、大家都好勤力啦， 大家都勤力啦。 嗱呢一節咧，咁啊原本啊和仔又想講， 唔係和仔嚟嘅 ，sorry， 唔好意思。阿日朗 嘅头发几时变到咁大？ 唔系日朗，你嘅头最近有啲问题，咪离远睇有少少和仔， 和仔再大嚿，我真系两倍以上噶。 唔系而家和仔又缩细咗，你又开始扩张，咁而家开始两个接近咗。唔系咁，日朗头先就话想讲教育嘅，咁但系我想喺佢讲教育之前咧。我又想講講另一樣嘢，因為咧都係承接你第一節嗰個話題啦、就係 前日同尋日發生嘅狀況啦， 前晚啦咁樣，咁係譬如琴晚我就開大炮屌鳩佢哋啦咁樣，咁其實現實中都即係咩啦，遲啲先講啦， 唔好講啦，嗰個 唔係過兩日可以講 先， 過兩日講，我喺度靜觀其變，唔撚夠膽出聲喎，包公間， 係咯， 包公間唔撚夠膽出聲， 廢物， 屌你老味真係廢物一樣，呢個塵世間有咩高興得過鬱完你，你唔夠膽出聲， 啊，你講咗啦。 唔係即係我講， 即係加咁 下次咁樣，下次啦，仲要連續兩日咯。咁係但係我哋唔講住，我哋唔講住，我哋靜觀其變幾日先嗰啲咁樣。好啦，咁但係點解琴晚我哋會？琴晚點解我即係都罔顧選情啦，去到個地步，即係總之鬧撚咗你先算，屌你咁啊，用撚曬時間去屌鳩你哋，去 幫抗爭者出翻啖氣先。 咁當然最主要就係激嬲咗我啦。咁激嬲咗我原因係咩？就係喂，屌你老尾，你唔可以喐我師傅，大佬。咁啊，喐個教主！ 我想話翻撚樣嗰啲咁，即係佢哋搞到黑警射胡椒噴霧，啲胡椒噴霧其實係射撚到教主嘅。 係啊， 因為當時我喺車 開車門噴入嚟啦。 車門右手邊第一個就我嚟嘅，後邊就教主嚟嘅。不過雖然射到唔係好多啦，但係教主健康狀況，大家知道隻眼唔好啊，各樣嘅啦，少少刺激都唔應該受到噶嘛。呢班咁撚樣做咗啲咁嘅嘢出嚟，令到教主受到任何傷害，我就係、是。就係呢個時候係會報嘅，但係 你搞啊，搞你冇搞就搞。 即係你等下先啦，你等下先啦，我會收拾你哋嘅。 逐步報啊，逐步報啊，係啊，我哋來即係一點一滴咁樣。係呢個係我想講一講，其實而家嗰個討論就主要就集中咗喺嗰個衝突嗰度啦。咁但係其實前晚都出現咗一個好風趣嘅畫面啦，風趣得嚟又悲涼嘅畫面啦，就係。何志剛就傻閪啦，咁何志剛可以話係何志剛可以話傻閪界嘅巔峰啦，即係 佢係苦戀教主啫， 佢係傻閪金牌，佢係傻閪金牌，攞金牌嘅。跟住咧，然之後咧，教主都叫做兩個以前嘅徒弟啊，即係兩個反骨仔，一個陶君衡，一個馬草黎，即係為咗要去鬧教主，為咗要去指控教主，竟然不惜企喺一個傻閪隔離，即係唔係一般嘅傻閪喎，金牌傻閪喎，你叫金牌傻閪隔離， 即係成為佢嘅助選團添喎。 係啊，你就成為助選團，你成 即係傻閪嘅助手喎、 啊，你係傻閪助手喎、啊，傻閪助手即係咩啊？傻閪模啊，即係呢咩人嚟嘅咧？即係見到、那個，其實我就知道教主係唔高興、教主唔高興咧，因為即係我同鬱敏即係咁耐啦，咁我一路都知道，即係鬱敏係唔會因為俾人鬧而唔高興。鬱敏係唔會屌鬱敏成日講噶啦，香人臭臭人香，同埋屌呢啲人鬧佢有咩威力啫？喂，你睇下邊個聲勢大啦？你睇下今日鬱敏之期，你睇下今日教主之期，你。又數翻轉頭，社民連人民力量，喂，你哋個個一路出賣教主，一路喺度又喺度抹黑教主，又喺度話教主呢樣，又話教主嗰樣，你自己睇下教主之旗，今時今日教主之旗前所未有咁撚大之旗， 係， 今日教主嘅動員力係前所未有咁高，今日教主喺本土派嘅地位。比諸於當日咩所謂嚇咩大動激進派啊激進派武器，你比諸於當日，啲人成日話乜咧碎片化，你老尾你就碎片，你就碎片， 塵埃化添啊你哋！ 屌你老尾啊！你嗰啲快 bit 嗰啲你係碎片，撞一撞你係碎，屌你老尾！我哋係一座城啊，我哋係熱土城啊！屌你碎片化喎、啊！你老味 城堡化而家系 城堡化，屌你！喂，我哋一路推動緊嘅理念，這個教主成日講嘅自覺覺他，將個理念帶出嚟，然之後你睇下今日追隨教主嘅人越嚟越多，能夠推動到我哋呢個咁樣嘅喂全民制憲，淨係講全民制憲呢一樣嘢，而家未景即係未成功啦。全民制憲當日都只能夠是一些單張，可能有些旗號，即是講緊社民連年代、人民力量年代。我想講人民力量嗰陣係有支旗啊，有支直幡啊，係寫住全民制憲。然之後人民力量變，所有人都唔撚知乜嘢係全民制憲。你知唔知啊？ 可想而家成個熱血公民冇一個人唔知道乜嘢係全民制 憲。係啊， 你真係求其喺一條街度捉個我哋黃衫手足問 佢啊， 即 係係啊， 每一個人都解答到你， 可以好清楚咁樣解釋到俾你聽。 因為點解我知道佢哋唔知咧？嗰啲咁嘅領當其時嗰啲人民力量嗰啲咁嘅領頭人物咧，跟住因為我都係第一次見嗰支直番嘅嘛，因為係點講？因為我對全民制憲呢一樣嘢咧，我係都深有體會。因為佢最初出現就係仲係基本法嗰陣都未即係叫做即係討論啦。然之後即係講翻基本法嗰個歷史，基本法去草擬嘅時候，其實都好多爭議啊嘛。咁當其時係都出現過，可能大家唔記得啦。當其時係成個起草委員會入邊係有李柱銘同埋司徒華咁嘅。跟住李小明同司徒華係逐條 ban 撚曬，跟住佢兩個 ban， 跟住然之後最後佢哋兩個俾人 ban 撚咗，佢哋兩個俾人 ban 走咗啊嘛，係唔俾佢哋參與咁樣啊嘛。好啦，咁跟住然之後就都係間操就落啦，間操就落啦咁樣。咁其實當其時以前咧遠古年代嘅前線啦，同埋遠古年代嘅其他嘅組織都有，譬如全民制憲委員會全民制憲學會嗰啲都有提倡全民制憲。其實全民制憲好遠嘅嗰件事，好遙遠嘅。都幾烏托邦嘅嗰件事。咁因為教主好多呢啲論述嘅，咁一陣間逐樣先講。咁係我第一次見到人民力量有一支旗係寫住全民制憲。咁當其時有啲即係自許有論述嗰啲咁嘅撚樣啦，即係嗰扎乜撚嘢乜鳩醫生啊，屌你老尾唔拉褲鏈啊嗰啲咁撚樣。咁係又唔拉褲鏈，即係黐咗遮住唔拉褲鏈嘅問 題。唔係黐咗遮咪唔使拉咯，冇所謂啦，冇嘢跌出嚟啦。 係喎， 咪兩個人嚟嘅。 咁跟住我又話哇！咁撚宏大啊，講到咁撚宏大講個全民制憲，但其實我就知一對話就知道佢哋唔知全民制憲係咩嚟。好啦，即係譬如我想講，喂，你哋咪喺度抹黑黃毓民，批評黃毓民咯。喂，當日只可以帶領住一班人去做一個旗號出嚟，然之後帶領住嗰班人係唔知點解嘅。今日我哋實際上具體操作咁樣推行緊。喂，當日。這個這樣的我們宣布要推動五區公投全民制憲，當晚其實也都是熱血公民的成立的周年紀念。當然我們的周年紀念是四年才有一次，我們在四年一度的周年紀念裡面，我在個晚宴上面都說，我說喂，推動全民制憲不單止是因為那件事是一個理想的政治議題，在我個人的感受來說，因為這個也是黃毓民的理想，我作為他的徒弟，推動我黃毓民師傅一直希望可以推動一樣，我將他落實推動出來，我覺得這個是我的責任。OK， 好了，喂，而我們真的推緊，而我們推動這件事的時候，是其他的泛民主派，喂，在個選舉的壓力底下唯有跟隨。喂， 有很多很多的泛民他扮不知道什麼是全民制憲，我們游泳做基本法，有燒基本法，現在是全民制憲，然後經常問就是說我到底這個制憲和建國和這個修憲有什麼分別， 修憲還是全民制憲， 就在這裡不斷批評說我們自相矛盾，又即是潘龍門 聽熱血時報，這些即是聽熱血時報就有了，每一次都叫人聽熱血時報， 他現在扮 熱血時報，他們就自己經常看。好了，我想說的一件事就是，喂，你們怎樣抹黑黃毓民，你們怎樣去搞黃毓民，黃毓民結果就越來越壯大，但是搞他們的人呢，你們看看自己淪落到什麼地步，你們淪落到要站在傻閪旁邊幫傻閪助選，你看看你們自己似什麼，人不似人，鬼不似鬼，碎片化是說你們。那我說就是說，剛才我說我知道毓民實在不開心，但毓民不開心不是因為被人罵，你看看現在黃毓民的聲勢，黃毓民之旗，黃毓民的號召力，黃毓民的動員能力是史無前例咁高。黃毓民除了在政治動員能量奇高之外，黃毓民在自己的台都說，在自己的網台都說，就算是搞這個這樣傳媒啊 My Radio 啊，屌你老尾，所有本土派有名有姓人全部在 My Radio。你想想黃毓民的影響力是多麼巨大。好了，所以你如果以成就來到計，黃毓民是一路向前，黃毓民是一路壯大，我們熱血公民要緊隨他的步伐不斷地壯大。那黃毓民不開心什麼？黃毓民不開心的地方就是當日他提攜過的人墮落至此。 其實看到都真的 很心噏，是一個接一個墮落至此。 即係當然啦，黃毓民有少少責任，即係。 唔係佢會以一個覺得人哋都是善心，佢一個佢又想提攜年青人咁樣，所以睇到我覺得好。 佢唔係想提攜年青人，係黃毓民直頭係沉迷提攜年青人。 所有 每個人都有啲毒癮嘅，我想講嚇，每個人都有啲癖好。黃毓民咧。 养狼狗咬天台， 系啊， 咁逼我 中意养狼狗， 即系得罪讲句，郁文都有啲政治恋童癖嘅，即系总之咧，黄郁文一见到有个后生细仔，年轻人，只要唔系漏口咧，佢就觉得啊，都好提携下你。呢、這个即系马草泥，不知所谓，系从来我都觉得系不知所谓。即大家而家唔知道馬祖麗係邊個啦，咁樣可能近日會知道啦，就係、是、企喺何志剛身邊發神經嗰個啦，咁樣。 非禮人嗰個啊？ 啊， 係咪嗰個？ 強姦啊！ 強姦添啊！ 係、哎、個 low case，low case， 咁、okay. 曾經涉嫌，曾經涉嫌強姦。咁係誒，我想講係即係而家大家唔知道馬祖麗係邊個啦，咁樣咁我哋即係俾個定位佢啦，佢就係何志剛嘅左右手啦。咁、就係陶君衡，可能有啲人唔知啦，咁樣咁但係都可能會大家近少少啦。咁我哋俾個定位佢啦，佢就係Baffin X 嘅丈夫啦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點你老尾？你兩個馬祖麗，一個跟傻閪，一個屌馬騮。你似乜撚嘢？ 人壽 哥，你似乜撚嘢啫？搞到自己，兩個即係，所以我好明白，屌我肯定鬱敏好撚唔高興，真 係，好心痛啊！見到你今時今日淪落至此， 唔係你真係後繼無人，你捧下一個又搞到咁撚樣，捧個社民連嘅呢個咁樣嘅陶君衡，屌你老尾一路走來始終唔得，跟住然之後阿馬草泥，屌你老尾。專門就搞不務正業，可以簡單嚟講，不務正業專黐閪人，屌你老尾！最初係黐老蕭，黐完老蕭跟住黐白雲琴啊！屌你老尾，哇真係瀨西呢次，跟住然之後咧，屌你有冇搞到而家黐何志剛喎、啊？哇！你咪真係，哇點解可以 低處未算低呢啲？ 可以咁樣即係低處未算低，有人話我支咪拆聲啊，唔係我拆聲。即係唔單止係佢哋啦，嗱，譬如黃毓民成立咗兩個激進派，兩個激進派，一個社民連，一個人民力量，全撚部不知所為，而家碎片化。喂，淨係佢曾經一手創辦嘅呢個咁樣嘅人民力量，竟然可以派一個譚乜智出嚟出選，屌你老尾，你真係墮落嘅指標嚟啦，係咪？跟住然之後叫做稍為都叫有個人選到個，即係喺阿黃毓民幫助之下選到個立法會議員嗰個叫萬必，屌你老尾，今屆亦都肯定係落選嘅。 民調跌到得翻零點幾咁樣。 好啊，咁撚樣啦，咁你點樣叫教主唔心痛咧？即係教主就係咁樣，教主即係寫文練嘅時候，啊屌你一班人，啊得啦，最近後生仔有活力，唔撚緊嘢喎，屌你老尾，跟住然之後後生仔，成班後生仔壞事做盡，廢青。跟住然之後，喂唔緊要，我哋再嚟個又成立之期，又人民力量啊！屌你老尾！跟住然之後嗰班仆街冚家產，哇！你老尾即係又喺度屌你屌馬騮又屌馬騮，賴喺度賴喺嘅，屌你老尾唔拉褲鏈又唔拉褲鏈，冚家產成個精神病院咁樣嘅，唉！屌你老尾！即係你唔係淨係嗰兩個馬草泥同埋呢個咁樣嘅陶君衡啊嘛，你再睇下嗰啲劉家雄啊、黃浩明啊，連嗰啲傻閪乜咧楊繼昌嗰啲以前都係喺黃毓民嗰個辦事處任職，跟住然之後屌你講撚埋落去嘅，跟住然之後係總之毓民就係咁撚樣嘅，你總之你年輕人你願意即係叫參與政治、關心政治，佢就一定支持你。佢就一定支持你嘅，包括當日嘅青年新政。 係、 青年新政走出嚟嚇，亦都係即係黃毓民又同我講話啊，幾好喎、啊！呢班人誒、哎、有咩唔好咧？誒、哎、 後生啦、 啊，教主好維護佢哋咯。 搞到头都痛埋，唉，呢个讨论系不时喺我同毛泽文身边发生嘅啲咁样。嗰啲青年新政啱好选区议会嘅时候，因为话喂几好喎呢班人，啲咩咁好咧？唉，好后生啊！ 青年民建联嗰 边，唉，跟住然之后本文前成立嗰阵，佢又拉喎，诶，睇下本文前啲乜啊？点样啊？呢班又好后生嘅咁。 佢 佢鬱敏成場都成日喺度講，唉，呢啲後生仔係年輕可愛。 我哋係跟我哋跟住啲後生仔嘅道路去行嘅嘛。 我唔係想批評黃毓民，嗯、我係想講，唔通黃毓民係傻嘅咩？ 嗯， 黃毓民梗係唔係傻啦？咁點解黃毓民會咁樣？咁點解會咁多反骨仔咧？就係毓民其實從來都冇計較過黨派嘅利益，佢、甚至乎冇計較過明星。喂，唔即係譬如好似喂，我成日就即係做節目啊，或者係棟篤笑啊，笑啊黃毓民啊，即係嚇嗰個上人嘅能力有問題，梗係唔係啦？黃毓民一早就知呢啲人會反骨噶啦。 嗯， 你估黃毓民唔知陶君衡反骨？黃毓民梗係知陶君衡反骨啦。喂，你都係陶君衡嘅樣啊！屌，你唔識睇相，但係你稍為即係叫做有讀過下書，啊，嗰啲叫咩啊？ 以後見衰嗰啲啊！ 陶君衡直頭係以後見衰樣嚟噶嘛？屌你老尾，係天生反骨相嚟噶嘛？屌你老尾，黃毓民讀咗咁多《三國演義》，一睇佢仲撚見到魏延咁樣，屌你 斬佢！ 點撚會唔知啫？黃毓民梗係知啦。寫文年未分裂嘅時候，黃毓民自己打過電話俾阿陶君衡，佢話：你反我唔緊要，你攞咗個立法會議員身份，你先好反。係，你而家反我冇用。喂，佢連個反骨仔幾時反佢，佢都幫佢籌謀埋。佢從來都唔介意啲人反佢嘅， 所以鬱敏覺得就係政治係咁樣噶啦。其實政治就係離離合合啊，大家又成日即可能邊個反邊個，但係唔緊要，你上咗位先，你起碼你即係成為咗某心雲，你先至好反阿鬱敏咁樣。 係啊，所以黃鬱敏從來都唔會計較，亦都唔會話即係忌財啊、打壓你啊，即係啊唔俾你上位啊，佢唔會呢啲嘢嘅。就算你上位係會反骨嘅，佢預諗咗嘅，因為第一佢覺得政黨只係工具，邊個？揸旗邊個話事冇撚所謂。第二樣嘢，佢覺得喂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多唔同嘅組織或者唔同嘅旗幟。喂，屌你老尾，搞到共產黨天翻地覆咁咪好咯？嗰啲咁樣冇嘢噶，係咪先？咁所以佢係從來都覺得你叻就得啦。 嗯， 你反我唔撚緊要，你叻就得啦。而家最撚傷心嘅地方係佢哋唔叻啊嘛，佢哋廢啊嘛。屌你老尾，喂！嗰啲土共成日只拎住人民力量咁講，人民力量廢人一樣啊！屌你老尾，點知係真係真係講得真係一語中的 係啊！ 真係一始中的，所以你最即係我想講就係話，有啲人會話：喂，點解會咁樣㗎？點解黃毓民身邊啲人一個又係咁，一個就係咁？黃毓民唔係唔知，教主唔係唔知，而係教主實在係睇到成個政圈冇人，成個政圈冇人才。如果佢能夠分到佢嘅政治能量出嚟扶持又好，或者係俾你哋寄生又好，能夠喺個政圈入面多一啲人才出到嚟，咁係一件好事。但係你哋唔係一班人才啊嘛，最慘係，或者原本都有啲希冀、有啲希望。你不如話陶君衡咁樣，陶君衡你話佢譬如好似今次論壇咁樣，屌你老母，我邊有對手嘅啫？咁你當年陶君衡都稍為叫做我對手，當然佢同我仲係爭好遠啦。咁但係陶君衡都叫做即係口齒伶俐嘅人啦。但係呢啲人就係不思進取啊嘛，唔撚學習啊嘛，唔撚長進啊嘛，圍撚住社民連嗰班失業嘅僆仔，跟住然之後成班呢啲社民連嗰啲僆仔叫大佬喎，跟住佢真係以為自己大佬喎。佢真係以為自己帶住班咩？屌你老尾，即係同慈雲山球場嗰啲咧，屌你老尾坐喺個 肥師啊， 係啊肥師，屌你老尾坐喺個上滑梯嗰度咧，跟住屌你老尾以為自己真係揸旗咁樣樣咧，嗰啲咁樣，係 你 保抗力咧，嗰類啊， 成個球場去睇。 你黃毓民可以喺慈雲山呢度打到出去砵蘭街公海，陶君衡一樣可以掉玻璃樽， 係啦， 掟跟住一隻腳。 即係嗰一類咁樣嘅嘢，屌你老尾馬草泥咁嘅過街老鼠，咁啊馬草泥就廢嘅，馬草其實相比陶君衡咧，其實馬草泥就廢好多嘅。 嗯， 馬草泥講句嘢講，馬草泥係純粹狂躁症嘅啫咁樣。咁係順溜啲去講到三四分鐘嘅政見都講唔到嘅咁撚樣。咁但係即係鬱敏都覺得啊，幾有能量啊！當年呢個後生仔幾有能量 啊！ 如果讀多啲書，咁佢成日以前做鬱敏產，就咪成日叫佢讀多啲書咯。咁佢真係唔讀書啊嘛！屌你老尾，跟住然之後，屌你好啦，然之後搞到社民連黃毓民離開咗之後，屌你老尾同電影三五成群一撚樣，嗰班人就係佢三五成群嗰班咁樣嘅又唔讀書又唔長進。 然之後，喂，你鬧黃毓民唔緊要，你要充實自己啊嘛， 嗯， 你要充實自己啊嘛，淨喺度鳩叫鳩講啊，你哋啊，你哋唔知走咗去邊啊，我哋咁撚樣啊，啊，你哋啊又喺度乜乜物物啊，又收共產黨錢，講嚟講去就係呢啲。喂，你要有新嘅論述啊嘛，你話俾人聽你自己做咩啊嘛，你而家睇下社民連人民力啦，我而家最好啦，合併埋兩個仲要合併埋。 一次過消滅佢哋， 係 一炮過。 而家變咗五區都係啊！想同大家講，五區你只要投票俾葉普成，就每一區都係投一票滅兩黨，幾咁化算咧？呢個係即係黃毓民，我想講嗰樣嘢就係有咁多嘅二五仔反骨仔出嚟，正正就係因為毓民對香港成個政壇，對於香港嘅年輕人，佢寄予厚望，佢覺得。只要能夠將棒交到落去年輕人手上面，就算佢哋會有甩漏，會有錯漏，嗱個原理係啱嘅，黃毓民嘅原理係啱嘅，因為喺一個咁樣嘅躁動嘅年代，喺一個咁樣嘅抗爭嘅年代，其實你作為一個抗爭嘅領導，或者係一啲抗爭嘅代表人物，你唔需要面面俱全嘅，你而家唔係認真走去搞政治啊嘛。 嗯， 即係唔係認真搞政治嘅意思？你唔係認真走去係其實唔係 ，sorry， 我講錯咗，係認真搞政治。但係而家搞緊政治係鬥爭嘅政治啊嘛，而家唔係搞緊管治嘅政治啊嘛。你而家唔係講緊喂，屌你老尾，喂美國咁撚多個州，點樣互相平衡利益分配啊？屌你老尾，喂喺一個咁樣嘅已經發展到樽頸位嘅時候，點樣可以再突破啊？然之後喺個經濟啊同埋呢個咁嘅文化之間取得平衡。而家香港唔係討論緊呢樣嘢啊嘛。現實中討論緊嘅議題唔係呢啲嘢啊嘛，而家係鬥爭啫嘛。喂，鬥爭嚟到講，鬥爭嚟到講，你嗰啲政治人物躁動、有魅力、有感染力，再直白啲咁講，有煽動能力，其實就夠嘅咯。好啦，但係你哋連一你嗰班廢人就連呢一樣嘢做唔到， 嗯， 即係鬱乜亦都知道，即係實在係朝中無人，知嘅佢知嘅。但盡量俾機會大家啦，俾機會大家磨練啦，俾大家出嚟帶頭啦，俾支麥你啦，開麥講嘢啦，俾你上台啦，俾你去參選啦。結果呢班人羽翼都未豐，毛都未撚出齊，就以為自己係一代宗師啊！屌你老尾， 教老豆屌閪， 係啊，教老豆屌閪，屌你老尾，阿杜嗰人行出嚟咧，兩即係兩個手仲要擺喺後邊咧，屌你以為自己葉問咁撚樣，你老尾啦，唉。即係所以，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、好啦，講到呢個地步，咁點樣做呢？我哋自己要生性咯，即係我哋自己要爭氣咯。即係我覺得我哋好多手足都爭氣，咁我夠膽咁講我爭氣嘅，因為好多人真係喺度鬧，即係譬如好多人咁講啊，你同我講傳出去，屌你老尾，好多人咁講，嘿，黃毓民教出嚟嗰啲，個個都變成咁樣嘅，黃毓民咧教出嚟嗰啲，個個都反佢啊， 咁而家有黃楊達， 有我一個夠啦，屌你老尾，我打撚曬啊嘛，係咪先？喂，你嗰班，屌你叫佢哋列隊排喺度啊，你叫佢哋列隊排喺度啊，然之後再擺我落去企埋一齊，佢哋側邊嘅燈光都暗撚咗啊！我話俾你聽，嗰、那個物理效果嚟噶， 九龍東大炮。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唔夠啊嘛，即係唔夠啊嘛，係仲要多啲人啊嘛，所以係今次正正就係黃毓民，我哋嘅教主啊，受到呢啲委屈啊，我會用委屈呢個字眼。喂，你委屈係在於乜嘢咧？委屈係在於為就係、是、為咗你哋，屌你嘅咩？就是、因為政壇無人， 嗯， 就是、因為大家唔生性，唔長進。今時今日，你仲要叫黃毓民輸尊降貴，走落去嗰個論壇嗰度，對住阿林依麗問佢特務編號，屌你老尾，前世欠撚咗你哋嘅咩？即係欠撚咗你乜嘢先得噶？黃毓民欠你哋乜嘢？黃毓民要走出嚟同你哋做呢種馬騮戲，係為咗乜嘢？咪又係為你哋，咪又係為咗香港嘅政局，咪又係為咗香港嘅前途，屌你！所以，第一就係、各區嘅手足。全部的手足，喂，真係認真啲、勤力啲。你諗下，你而家黃毓民各區走去拉票，係各區走去拉票喎，佢都唔撚睇自己嘅選區，區區走去拉票。喂，你哋就落力啲，做好啲，屌你老尾！有乜撚理由黃毓民會勤力過你哋啊？你自己數，你自己諗，你自己諗下，黃毓民勤力過你哋呢件事係一件咩嘢嘅事？你每日翻屋企问自己嘅问题，点解黄毓民会勤力过你？ 他是最有資格不用出來勤力，不用幫你們做那麼多事，由朝到晚出來站又要跟你做馬騮戲， 他欠你們什麼東西而已，他沒有欠你們的嘛，屌你，你們欠他就有。好了，跟住還有就是，喂，你要為鬱敏爭一口氣，不是只在網上打飛機，不是只在那裡，屌你，說哪個廢物，說哪個廢柴，喂，是要自己爭氣，是要贏啊，你要鬱敏之期贏啊嘛，你要走出來達成這件事，即所以大家都一定要，即是問自己，你要問自己，點撚解黃毓民今時今日仲要走出嚟？屌你老味，對住嗰啲小麗老母啊！喂，你睇下佢嗰個論壇，林依麗啊，屌你諗黃碧雲喎、啊，佢仲要走出嚟論今時今日嘅黃毓民，特登仲要走去個電視論壇去爆撕一個 speech， 去證明俾你睇。黄碧云是 KO 不到他的，他可以 KO 黄碧云，他要证明给你看，你老闆啊，他今时今日要证明给你看，你没撚嘢是吗？喂，你们劳烦到毓民要做这个证明给你看，就是你们的罪过，你搞撚错啊，屌你老尾，今时今日黄毓民真的值得好像叶柳那样，有什么撚嘢活动都不出席了，是不是？屌你，所以是很過分的，我想說大家很過分，大家要走出來，每人都做多一步，你未必做到我們那麼多，但當你做不到那麼多的時候，我邀請你去想一個問題，你想一想就夠了，為什麼黃毓民會勤力過你？他搏什麼？他要爭取什麼？今時今日就是為自己啊，難道他要爭取的地位啊？唔通佢争取个议席啊？唔通佢贪嗰份量啊？你都傻嘅，咪就为你哋啊嘛，大佬有个人去帮你，屌你老尾！即系呢啲就系正宗就系咧，屌你老尾！皇帝唔急太监急，次次都系咁捻样嘅，扑你嘅街，最捻扑心扑命嘅就系根本就唔需要做呢啲嘅人，不论系我、郁敏、陈云、阿泰，屌你啊！我是走出来跟你选举的，你老尾啊！喂，陈云啊，陈云是前政府官员来的，陈云作为前政府官员，以他的人物，以他的关系，以他的地位，再加上稳稳定定在岭南的一份教职，他无论端端做什么要帮你们写什么呢？城邦论教你們驅王， 他還要出山走埋個人走埋出嚟，他身體不好，由朝到晚都走出嚟企，他為乜嘢啫？ 欠咗你嘅咩？屌鳩你，係咪先？屌你，喂，你話喂係啊，因為香港水深火熱啊，屌我白啲咁講啊，屌你老尾！ 水深火熱關你哋幾個差事咩？你哋係最有資格走嘅人嚟嘅。 屌你老尾，我摁一摁唔知彈咗去邊啦！你都傻嘅，撲你個街！屌你老尾，水深火熱會浸到我啊！我、哦、啊，黄杨达啊，你黐撚线嘅，屌你！知唔知我特务编号几多号啊？戆鸠鸠啊！屌你十号啊！ 你系九东特务编号， 九东特务十号黄杨达，屌你老尾！喂，所以你自己问自己呢个问题啦，系咪先？你见到喂，郁敏企出嚟，屌你老尾，成班傻佬企喺度，连埋个马草嚟。在度對住鬱敏，在度發神經。好啦，你哋喺度鬧馬草嚟鬧食，鬧自己先。點解鬱敏要走出嚟去受呢啲委屈？為邊個？你自己諗。睇下街頭啊，發生咩事啊？睇下街頭發生咩事啊？屌你老尾！你睇下呢班撚樣，黐曬自己 number 喺鬱敏嘅海報上邊啊！雖然大家都係鳩黐嘅 ，OK？ 屌你老尾！但係。那個黐法不同啊， 你是不是要黐個 number 在人家的樣子上面啊？ 那個是將這個 誤導咯， 這個小麗老母就是想人家以為、啊、黃毓民就是十二號頭撚錯十二號嘛，屌你老母做埋這麼撚卑鄙的事嘛。好了，跟住你再看黃毓民的 banner 拉大一點，黃毓民的 banner 上面那個誰來啊？ 被人查了個七號的 number， 被人查了黃毓民那個這樣 的候選人 邊個個樣黐鳩了在黃毓民的面上面、啊、 跟住社民連的吳文遠就將自己的海報、啊、先是挖了黃毓民的 number 再將吳文遠的海報黐在黃毓民塊面上面。喂，這些這樣的鬥，即好了，我想說這些行為沒有離譜，你以為我想譴責這些離譜的行為，我是想譴責你們這些這選舉幾咁小學雞啊，幾咁無聊啊，幾咁白痴啊呢啲啊！喂，你叫黃毓民落水輸尊降貴去做呢啲鬥爭，點撚樣啊？唔通黃毓民走出嚟譴責佢啊？唔通黃毓民又走去指住佢影張相，跟住去鬧吳文遠啊？黃毓民係咩地位咩身份啊，大佬？你要佢玩啲咁嘅遊戲就係為咗大家，就係為咗你哋。然之後你哋自己唔出手，屌你老味叫毓民頻頻撲撲。做個選舉論壇，跟住仲要俾差佬噴胡椒噴霧噴入佢架車度，然之後你哋而家仲喺屋企打飛機做乜啊 ？KOL， 屌你老尾同我哋講啲論述入唔入屋？我屌你老尾，我就嚟撞入你間屋啊！打鳩你啊！所以出嚟啦，屌你老尾！ 贏就係最大可以報答到毓民嘅方法咯。 喂，咁嗱，呢個講少少技術嘅問題先，就係、是、喂，咁有好多人就會話，誒、哎、出嚟啊，誒、哎、我登記咗啊，報咗名啊，誒、加入要公民團隊啊，誒、又話等電話未有電話，打電話都唔撚得閒啊！你自己睇翻你自己區街站表，你嘅時間啱，你自己行落去街站度。 我想講好多人係有報咗，我哋打電話佢係專登唔聽電話，我哋 WhatsApp 佢已讀不回咁樣，咁你報乜鬼啫？ 你自己行落個街站嗰度，跟住然之後去聯絡嗰度嘅負責人，聯絡個區頭，跟住然之後真係定時定候要出嚟，唔好撚走落嚟同我講話你得閒先會出嚟，屌你老味！ 不過我都感動 你估我得閒咩？ 呢排都多咗外國翻嚟嘅人幫手嘅， 係快啲翻嚟啦！你都翻嚟投票噶，係咪先？跟住唔好同我講，唉、哎、唔好意思啊，九月四號嗰日，唉咁啱去旅行啊，哇！屌你老味啊！ 旅行好靚緊要啊！ 你知唔知林彪點死啊？就係坐飛機。 哎呀！ 屌你！喂，快啲翻嚟啦！快啲個個出嚟啦！自己攞街站表做嘢啦 ，OK？ 好， 而家 live 有12900幾人喺度啦。你聽完呢番話之後，你都仲即係聽日開始，後日就好，大後日就好。即係我哋嘅街站唔多咗3000人嘅話，我覺得講唔過。 點解連 10% 嘅人都唔肯出嚟幫我哋監票啊？ 奇怪，奇怪。自己諗啊，係咁休息一陣。